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11月初七。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晴朗，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有利于大家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风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注意补水润燥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在今天白天是晴，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夜间是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天气不错，适宜大家开展户外活动。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气温会回到冰点以上，而且没有降水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3.4，处于基本畅通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五环香泉桥到杏石口桥由北向南，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由西向东，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请大家注意避让。在今天稍后的访谈部分当中，我们还会带大家走进李铁夫的世界。他是我国近现代油画艺术与民主革命先驱，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他是萨金特的学生，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到海外学习西方艺术的中国人。他终身未娶，孑然一身，一身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谜团。李铁夫昨天人中奇异李铁夫艺术精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展。城市文化范儿，一会儿8点的访谈部分，北京画院策展人和展览评论员一起来说说被遗忘的艺术大师李铁夫。首先我们还是来一起了解一下新鲜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随后继续为您带来由徐德亮播讲的大美大星的第9集。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国家文物局划拨中国国家博物馆青铜虎蝇入藏仪式在国家博物馆举行。至此，流失海外上百年的圆明园青铜虎蝇终于重回祖国怀抱。即日起到28号，凡在北京冬奥特许商品零售店或官方网店购买北京冬奥特许商品，每单超过300元的消费者，可凭购物小票获赠一份特别的礼品，包括鸟巢冰雪季滑雪票或者北京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邮折。纪念邮折内含不久前刚发行的雪上运动项目纪念邮票1套4枚，2枚首日封及4张邮资明信片。随着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北京的金饰品价格也迎来了再次上调。金饰品价格每克涨到了7到10元。以销量最大的足金999饰品为例，此前价格为每克338元，调至345元，每克一下上涨了7元，这也是年内北京市金饰品价格的第2次上调。 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三家发钞银行共同公布2018新系列1000元港元钞票昨天推出市面流通，500港元钞票将于明年1月23号推出市面流通。至于2018年新系列的其他三款面额，也就是100港元、50港元以及20港元钞票的流通时间，金管局表示将于明年中到后年初，金管局会在新钞票流通前公布前确定发行日期。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将于国家大剧院11周年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当天首演亮相。这部歌剧改编自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蓉蓉创作的同名童话，对于80后一代来说，没头脑和不高兴是童年熟悉的寓言故事，讲述了粗心大意的没头脑和任性坏脾气的不高兴通过一次神奇的时空穿越，明白了坏习惯会酿成大恶果的道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高通公司近日宣布，已经初步赢得中国福州法院的禁令支持。福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决禁止苹果公司在中国出售从 iPhone 6S 到 iPhone X 的部分旧型号机型，而苹果方面已经表示要提出上诉。高通方面称，苹果公司一直从这些知识产权中获益，却拒绝支付费用。高通方面曾表示，苹果拖欠他们专利费已经高达70亿美元。机场是观察人生百态的好地方。英国调查公司调查超过2000名乘客，总结出十大惹人讨厌的机场行为，插队位列第一，57%的受调查者对这种行为感到厌恶。在十大惹人讨厌的机场行为中，排在第二至第十位的依次为把行李放在座椅上，最糟的是导致其他人没有地方坐，没准备好护照或相关资料耽误了大家时间，不懂或不遵守安检规则，没准备好行李需要重新打包，从而耽搁队伍前进，在机场里乱跑或撞到其他人，不把手推车放好，过安检时没有取出所有金属物件，导致探测器报警，在登机口尚未开放时就开始排队错拿别人的行李。韩国正在审核一项公共卫生法修正案，已要求酒精饮料包装上印制健康危害警示图片。酒精饮料上的警示图片将类似烟盒包装上的警示内容，以图片形式提醒消费者饮酒的健康危害以及酒后驾车的后果。在韩国，酒精饮料包装上目前只有提醒孕妇和年轻人饮酒过量的危害的信息。多数韩国人认为这种形式的提醒太弱了，几乎没有效果。南欧地区的松露因营养价值较高而享有盛名，随之形成的利润丰厚的产业链。松露通常是一年生的真菌，一般长在松树、栗树、橡树下。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松露很有可能在几十年内消失，这是英国研究人员发出了强烈警告。他们预测2071年至2100年之内，欧洲盛产的松露真菌产量将下降至 78% 到 100%。如今，儿童肥胖成为了世界一大问题。美国最新一项研究显示，让小孩子小时候每天按时就寝，长大后更不容易长胖。美国全国睡眠基金会建议，3岁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每晚应保证10到13小时的睡眠，6岁到13岁的学生应该每晚保证至少9到11小时的睡眠，14岁到17岁的学生睡眠时间应在8到10小时。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房屋租金您感觉是涨了还是降了呢？某房屋中介机构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11月北京全市普租及长租公寓的租赁交易总量环比10月下降了7.7%，同比2017年11月下降了12.9%。而在租金价格上，11月北京的住房租赁月租金均价为每套4459元，环比10月小幅下跌0.2%，保持了平稳状态。东城交通支队昨天在17处超标电动车临时牌照发放点开展了不闯红灯、不越线、不走机动车道的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上发布消息，下一步本市将加强对超标电动车的违法行为进行管理。明年5月起，电动车违规将按非机动车进行处罚。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接到了深交所强制退市的事先告知书，当天该公司还收到了中国证监会顶格60万元罚单，高俊芳等人被责令终身禁止进入市场。据了解，目前长生生物股票投资者已经开始维权索赔，律师称近期将向法院递交相关的诉讼材料立案诉讼。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做客北京交通广播《智图大家谈》节目，介绍了大兴机场高速及北线高速的建设情况。目前大兴机场高速公路2期工程的前期工作已经展开，今后大兴机场高速将向北延伸8.7公里，并连接到南四环。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躺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城市，是军装，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他多次高考名落孙山，苦苦追寻大学梦。他从事艺术教育30载，融合创东西风格的写意雕塑。他为500多位名人做雕塑，坚持为时代造像，讲中国故事。他就是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进入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请听记者张维采制的报道，把传统文化刻入历史长河。 雕塑艺术这个东西啊，就像诗歌一样，承载的这种文化，激励着我们今天的年轻人。 在中央电视台开讲了节目录制现场，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正在和青年学子交流，身边摆放了3个他创作的名人雕像作品，孔子、李白和费孝通。作为雕塑家，他习惯穿整齐的西装，散着花白的半长发，伸出2只手能看到他职业的印记。 模子啊不一样，一个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要宽一些，因为这个做雕塑嘛，主要是用右手的这个大拇指啊，就用的比较多一点。 吴为山的雕塑之路从40年前起步，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就擅长画画的他1978年参加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届高考。不过报考时他选择弃画从理。 1978年召开了科学大会，这个科学的春天，班主任也叫我不要去画画了，这个画画是画不了4个现代化的，我就考理科。考理科呢差一分，1979年这一年我又参加高考，考理工科也没考上，也是差一分。 由于有绘画特长，没学上数理化的吴为山被一家美术中专录取，但他依然有着大学梦。 我不断地在做大学梦。大学啊，它是汇聚了人类文化文明科学的一个精华，它就像走向了一个高速公路一样的。1982年我考上了两所大学，83年我又考上了两所大学，每考一所大学都是要单独考试，所以我艺术考试就考了4次，所以我考了6次大学。 因为从小的理想就是当老师，吴为山最终选择了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留校，后来来到北京，当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和博士生导师，再成为中国美术馆馆长，开启了他的艺术教育之路，也开始了他的雕塑生涯。雕塑一直被看成西方的艺术形态，吴为山在探寻适合中国雕塑的表达方式。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11月初七。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晴朗，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风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大家注意补水润燥，同时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今天夜间是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天气不错，适宜大家开展户外活动。未来3天气温会回到冰点以上，而且没有降水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02，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这一时段东西环路南段南向北车流上升明显，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全线车多。联络线方面，东部城区建国路建外大街京通快速姚家园路，南部城区的蔡户营南路，西部城区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复兴路布什路，北部城区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避让。走进中国西方油画第一人李铁夫，他是我国近现代油画艺术与民主革命先驱，他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他是萨金特的学生，是迄今所知最早到海外学习西方艺术的中国人。他终身未娶，孑然一身，一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也给后人留下无数的谜团。昨天人中奇艺李铁夫艺术精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走进李铁夫。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李铁夫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系统掌握了西方油画语言的人。您知道李铁夫是去哪个国家学习的吗？ A 法国，B 日本， C 加拿大。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就是我们今天要聊聊李铁夫的艺术人生。那您知道李铁夫是去哪个国家去学习的吗？ A 是法国， B 是日本， C 是加拿大。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子昂。他是我国近现代油画艺术与民主革命先驱，他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他是萨金特的学生，是迄今所知最早到海外学习西方艺术的中国人。他终身未娶，一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谜团。李铁夫昨天人中奇异李铁夫精品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带您走进李铁夫的世界，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画院美术馆展览部主任薛良和本节目特邀的展览评论员田达志，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人中奇异李铁夫艺术精品展和这个展览。这是昨天刚刚开始的新展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也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说李铁夫是人中奇异，是奇妙的奇，飘逸的逸啊，这两个字儿，为什么会用这两个字去形容它，奇在哪里啊？ 这个奇呢，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去概括吧。第一个肯定是他人生经历的这种传奇性，因为到目前为止，就是学界对于他的研究呢，还有很多不清楚或者说有争议的地方，甚至对于他的这个生卒年中的生年还是有不同的说法，另外呢，就是作为最早出国留学的这个中国人，少年出国的这种经历，包括他在海外这个到处游学的这种人生经历，都是很传奇的这种色彩。包括他在这个美国还自己开过这个导演公司，去挣钱，去资助这个民主革命，这些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后世的学者或者观众来说，都是具有非常传奇色彩的一些元素。另外，这个人呢，又一生未婚，孑然一身，而且呢，把自己名字也改了，原来叫李玉田。后来是那个根据这个孙中山给他的诗叫休为爱情故，生当铁丈夫，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也是非常传奇的。另外呢，就肯定是他的艺术是有传奇的色彩。他呢被誉为中国油画的第一人。他的油画作品，我还是希望观众可以去这个听众可以去现场去感受一下，真的是可以说是超越时代的，尤其在那个历史条件下，能有如此娴熟的技巧去表现一个西方的绘画语言，我觉得是非常的令人惊奇的。 所以说从奇妙跟飘逸两个角度都说了说哈。 对， 田老师觉得呢？ 我觉得得把它放在一个大的这种历史背景中去来看，就是尽管刚才也说过，就是他的这个出生年月不是那么确切哈，但是我们现在跟一般都认为他是1869年出生的。那么他同时代的，你像齐白石是1864年。黄宾虹是1865年，这他是等于放在这个时代来看啊，他是一个非常就是画西画的。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因为近代广东呢，因为从这个聚联聚潮开始哈，大家一提就是两高一沉、岭南画派等等啊，一直到近代官山月、李行才，这一系列人才辈出，但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中国画领域啊。这个在油画方面呢，其实广东其实是最早的，这个从清代的那个十三行的那个时期，就有大量的画那种定制的外销油画了，就有很多这种人画，有点像今天的大芬村啊，就是那时候都是工匠所为，画这种未出口接订单的这种。所以事实上油画技术是很早呢就在这个广东的地区呢有传播，但是真的去远赴到这个油画的这种发源地去学习这种油画技法，那李铁夫还是近代的这样第一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奇人。 就是更偏向这个艺术领域了哈。我们直接就再说说，给大家讲讲他的这个艺术领域。因为我们刚才在互动部分也说了，说李铁夫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系统掌握了西方油画语言的人。这个第一可以说是说的是非常的具体啊，也是非常的斩钉截铁。那这是怎么得出的一个结论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他出国的时间早。很早，广东呢是，就尤其是这个鹤山市，就是中国有名的侨乡，你像李铁夫呢，也是少年时期就出国，而且出国在解决这个温饱问题的同时呢，就去学习这个西方的这个绘画语言，从这个开始游学西方的这个时间上来说，应该说远远早于咱们今天所熟知的徐悲鸿啊、林风眠、刘海粟这些， 差一代人。 他应该说是前辈中的前辈，这是时间上。另外可能就是对于他的成就上，你包括这个油画学会曾经做过这个中国油画百年的展览，那第一位要放谁呢？ 那肯定是李铁夫 哦 啊。虽然李铁夫的作品在这个北方，这个在国内啊展示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尤其像这种个展，我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李铁夫第一次进北京， 非常难得啊， 第一次完整的以个案的形式进北京， 嗯， 之前都是零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这种大型的油画这个百年展里出现过。 哦，是这样。哎，那我也挺奇怪的，就是您刚才说的其他几个名字，比如说徐悲鸿、林风眠，这都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 嗯， 也是经常会看他们的这个画展的一些名字。那为什么李铁夫这个名字，就像您说的，在国内并不是非常的知名呢？ 这个呢，有他自己本人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历史客观的因素造成的。他本人来说呢，他出国太早了，而且他在海外成名。但是他回来的太晚了，他是到了30年代他才回到国家，啊，回到这个大陆。然后那时候呢，他已经进入人生的晚年了，而且由于这个李铁夫的这个个人性格呢比较耿介，啊，也比较硬朗，所以可能与当时的这个政局呢和整体的环境有一些格格不入，他也有些理念，尤其是教学的理念是难以得到这个施展和报复的，所以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另外呢，就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因为这个保存条件的限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所以大家可能对李铁夫的名字也不是特别熟知。你像咱们今天认识艺术家，很多时候由于他的传奇的人生经历，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果李铁夫咱们看原作看作品的机会都不多，怎么会知道李铁夫呢？ 嗯，是这样哈。您觉得呢？ 我觉得呢，因为李铁夫的他是这个成功的进入了这种西方的主流艺术圈，在他的生前，所以他在这个是外边的名气反而比国内的名气要大。 对， 哦， 哎，他这个，43岁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纽约艺术大学，就当这个教授，就开始这个在美国的这种主流的这种春季沙龙上拿奖，啊，然后这个好像是雕塑也拿过奖，油画也拿过奖啊，然后在纽约1915年就举办了这个首次的个人画展，然后当时这个国际的画坛上对他都是很推崇的。啊，所以这个反正回到国内呢，其实这个刚才这个薛良兄也说了一些原因。他主要的，因为他在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同盟会这个系统里面，他其实是资格非常老的。 对， 所以他回来之后，对这些是一个像什么孙科呀，像蒋介石，他都不放在眼里，那都是晚辈。所以这也决定了，就是他们的这种关系不会太融洽， 有很大的差别。 哎。 另外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咱们今天所熟知的这个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先生，他们实际上都是在这个美术教育领域做出过自己卓越的贡献。 嗯， 尤其像今天的中央美院啊、中国美术学院，都跟他们的这个美术教育的观念和主张有很大的关系 啊，门生弟子有一大片。 对，你像李铁夫呢，回国了以后也带学生，但是带的学生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且在这个教学上可能没有得到更好的普及。 是这样的， 也跟他个人性格有关。 是的啊，关于他的性格，可能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小故事啊，我们在后面会一一提到。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其实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说了哈，比如说他师从约翰萨金特，包括呢还有这个追随过名画家威廉切斯。这也是对他的这个艺术道路有很大的影响的，对吧？ 对啊， 这是不是就是在他这个出国的这段时间？那要不要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两位外国人是怎样的一个地位呢？ 他是这样的，就这两位大师呢，都是美国的近现代的油画大师。李铁夫呢是出国先去的加拿大。因为去的时候很小。大概十六岁左右的样子， 16岁 啊，最开始解决的呢，肯定是这个边打工边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 哦， 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艺术呢，对于这个西方的绘画艺术还是情有独钟的，所以呢，辗转多地啊，甚至去那个加拿大那个阿灵顿那个美术教育大学去学习过，后来呢又去到了美国，然后但是就是关于追随这两位老师的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有待确切。追随是李铁夫先生自称的，现在也有一些资料可以考证到这一点，但是说如果真的是跟这两位美国的这顶级的油画大师有多么亲切的弟子关系，或者说关门弟子的这种关系，那还是需要提供一些证据的。 嗯， 是这样的哈，那咱们说回到这个展览哈，作为北京画院的这个2018年的20世纪中国美术家系列展，这是收官之作了哈。咱们这个李铁夫的展览，那本次展览是应该是全面涵盖了李铁夫创作的这个油画啊、水彩、国画、书法各个艺术门类。那给咱们大家说一下，一共有多少件作品呢？咱们又分为哪些单元？策展的思路是什么呢？ 这个展览呢，应该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全部展品的数量是73件套，另外再加2件复制品，2件非常重要的复制品，这次展览呢，应该说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李铁夫的个展，因为北方观众的，尤其是这个专业圈的朋友们都知道李铁夫的名字，甚至在油画界呢，很多人都是崇拜至极的对于李铁夫，但是呢，就是很少有机会看到李铁夫的原作，大家看到的都是那几张音乐家像、老人像、冯刚柏像，看到的来来回回就是这几张，而且由于李铁夫这个油画界的名气太大了，以至于遮蔽了他在这个水彩、在国画、在书法领域的这个成绩啊，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是想全面的向北方的观众去介绍这个艺术家的这个整体的艺术面貌，所以我们这回油画、水彩、国画、书法。这个作品的种类、门类和数量呢，相对都比较齐全，而且涵盖的我觉得是把李铁夫先生艺术成就的各个方面都跟大家介绍清楚了。当然，除了一些那个他在这个美国那些作品的，那可能看到的那个保存下来的这个机会不太多。但是回国以后的这些重要的这个创作，基本上在这次展览里都能看到。另外呢，还有3件文献展品。这3件文献展品呢，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李铁夫先生回到了广州生活，但是在这个也当时也80多岁了，就只生活了2年，但这2年呢，对于广东美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3件文献呢，实际上就是，李铁夫晚年跟这个广州美术学院，包括跟这个广东美术界的这个关系和交往，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史料。 那从这个策展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展览是分了几个单元呢？ 我们这次展览呢，应该说从这个结合他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创作去分的话，大概分3个板块。实际上就是油画、水彩和书画。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3大这个板块之外呢，我们又补充了2个小的概念。第一个就是李铁夫与广州美院。因为这个圈内的朋友都知道，李铁夫的作品主要收藏在广州美术学院里他们200多件，国内呢其他的机构收藏寥寥无几，包括咱们北京的中国美术馆，这按说应该是对中国美术收藏最全的地方，他们一件都没有然后你像故宫啊、国博我不敢确定故宫是肯定没有的然后另外广东呢，你像广东美术馆和广州艺博院有几件，但是一个是5件，一个是4件，都是非常稀少的剩下的就在一些民间人士手中收藏了。 好的，我们也是对李铁夫这个人生的经历以及对这个展览都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哈。我们也是再把今天的第一道互动问题再给大家放送一遍，稍后会继续聊更多的更具体的关于这个展览的细节。 走进中国西方油画第一人李铁夫，他是我国近现代油画艺术与民主革命先驱，他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他是萨金特的学生，是迄今所知最早到海外学习西方艺术的中国人，他终身未娶，孑然一身，一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也给后人留下无数的谜团。昨天人中奇异李铁夫艺术精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走进李铁夫。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李铁夫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系统掌握了西方油画语言的人，您知道李铁夫是去哪个国家学习的吗？ A 法国， B 日本， C 加拿大。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第一道互动问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就是李铁夫是去哪个国家学习的，您知道吗？ A 是法国， B 是日本， C 是加拿大。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嘉宾也多多少讲到了一些，不知道您有没有认真听到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详细的聊一聊李铁夫这位大师和他的这个这次展览的一些细节。我们的听众呢也发来了很多的问题哈，看来听众也是做了这一些功课的。我们有一个听众红薯就说，我去百度了一下，说以前的这个青天白日旗也是他设计的，是这样吗？ 这个严格的来讲，青天白日旗的实际上是这个19世纪的，就是这个辛亥革命的第一面旗帜哈。那这个蓝色作为青天，然后中间有一个12道光芒的那种这个太阳的图案。 对，那实际上这个是跟我们的这个孙中山先生的这个革命事业是分不开的。 对对对，他实际上是孙中山先生最早的那个兴中会啊用的这个旗子。 之前我们也提到兴中会，他们俩的关系是不是比较接近？ 对，他们这个孙中山和这个李铁夫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啊。那么后来就是这个旗子呢，在同盟会的多次起义中也都使用。在1910年底的时候呢，这个孙中山向这个美国政府借款，结果失败了，然后就在民间开始这个筹款，然后又准备重新起义嘛，然后就把这个旗子印在他要筹款的那个卷上了，然后又因为要印这个卷的时候，这个旗图案就必须要标准了，比较标准化了，所以孙中山就想到了这个李铁夫，就把这过去这个起义的这旗子的样子给了李铁夫，然后他根据这个样子重新把它标准化美化了下啊，所以后来等这个孙中山在任大总统的时候，就明令以这个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 啊。哎，他俩是怎么认识，怎么变得关系这么好的呢？ 啊，你这个问题问的我哈有点深了。首先，他们都是广东籍的人，而且呢，就是你像李铁夫作为出国那么早的人啊，在当地其实华人是没有多少的。你像孙中山这种出国去募捐去做这个演说，那基本上也是在华人的圈子里去开展的。所以他们相识呢，应该还是有这种便利条件的 啊。 但是说如何具体认识的，这个还需要有一进一步的考证，还要有一部有具体的资料。但是两个人的关系确实是没得说，应该说是李铁夫是很忠诚的追随者，对于这个民主革命 两个字儿裸捐。李铁夫当时刚才这个薛良兄介绍过啊，他组织过那种戏剧演出，组织过电影公司啊，当时呢还手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现金流啊，这个他通过这种文艺宣传革命的时候呢，就认识了这个孙中山，然后因为孙中山当时是在海外筹款啊，李铁夫把自己的200多幅画，然后这个汽车别墅全部都卖掉了，然后捐献给这个革命了，所以这个孙中山这个当了临时大总统之后，就想邀这李铁夫回国任职，那这时候李铁夫呢就觉得这个哎呀革命已经成功了，这个功成身退，而且他喜欢艺术，我不去当官，我去这个，他就到了纽约艺术大学去继续搞他艺术去了。 所以说确实鼎力支持啊，也是 鼎力支持。因为李铁夫先生有一句最著名的话，叫我生平两大嗜好，一是革命，二是画画，而且他这个人生经历啊，基本上也诠释了这句话。 对，他多次获奖的这些奖金和那个卖画的钱都捐给国命了，像后来黄兴包括这个孙科到美国，然后都支持资助。 是这样。他也这样的话也算是最早的兴中会会员之一了哈，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和功臣了。除了这个捐钱以外，他还有功绩吗？ 除了捐钱，我觉得另外就是发挥自己的这个专长，就是这个艺术创作，我刚才在展览，就是刚才提到，就是为什么这展览里有两件复制品啊？其中有一件复制品就画的是革命烈士蔡瑞廷就义时这个遗像，就画的是一个尸体，这个呢实际上是用自己的画笔去记录下这个革命英烈的这种姿态，就去供后人去怀念，或者说去激励大家。 继续战斗， 对， 这 我觉得是跟李铁夫的这个艺术专长最紧密结合的一点。对， 是的，这是李铁夫的自己的一个当时的特点哈。根据李铁夫的这个艺术创作和人生轨迹，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能分为三大主题板块。您刚才也说了，第一板块是油画创作与革命时刻，这个标题是这样的哈。应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表现了这个辛亥革命这一段时间息息相关的这个艺术人生。那您觉得，除了刚才的您说到的这一件作品 外，还有哪些作品是这个板块当中不容错过的呢？ 啊，这个板块的作品呢，实际上主要集中就是油画艺术。 嗯， 啊，这也是就是最能代表李铁夫艺术成就的这种题材。 嗯， 在中国美术史上有很多这个经典的代表性作品，你比如说音乐家像，这画的是一个外国人的肖像，这个就在这次展览里。啊，这个也是多次被用于各种形象、各种出版的一个传播范围非常广的一张李铁夫的油画创作， 大家见得比较多的。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他曾经画过一位艺术家的肖像，就冯刚柏像。啊，这个冯刚柏的也是广东籍的艺术家，跟他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有一张这个冯刚柏的像。这张作品呢，是把这个冯刚柏的这个神情，表现的是特别的到位，捕捉的非常到位。 对，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在他的画笔下这个广为流传呢？是有什么名气吗？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更多的我觉得第一是可能是展示的机会多，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实际上你像那个李铁夫画这个西方人这种肖像的作品啊，数量还是挺多的。但是可能由于这个保存条件和展示条件的原因呢，可能大家看到的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在这个出版物里。冯刚柏像呢，是因为冯刚柏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名气的画家艺术家，大家都知道他。然后另外呢，我们也都知道画家跟画家之间的这种艺术交流呢，基本上都会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所以这张作品也是非常精彩。 是，意义非凡哈。 而且我觉得理解这个李铁夫的油画呢，就是特别应该注意，他就是他在1897年到1906年这十年间呢，就是往返于这个加拿大和英国、美国之间，他来回去串博物馆啊，就这个十年对于他的影响非常大。就是他那你想1906年是这个到就这段时间正好你像亚维农少女是1906年出的啊，就是正是西方那个主流的这个油画艺术正是现代艺术变化非常多的时候， 对， 所以他看了很多的这些东西。那么对于他这种艺术创作，尤其他表现这种西方人物的这种肖像，其实是有很多当时的各家所长。 对，这是他的肖像类啊。 对， 另外呢，这个很多肖像类呢，也可能跟当时这个李铁夫要画像，为生有， 也是自己的这个 谋生的， 对 对， 正好顺手就画了这么多。 对，然后另外呢，李铁夫的油画。 我们下一时段哈，接着聊这个李铁夫的这个油画这一单元当中还有哪些精彩的作品。这一时段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时段接着聊。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喇叭裤 disco， 年轻的时候爸妈都是潮流先锋，如今年过花甲，爸妈的生活一样可以很潮。传递最新养老理念，介绍最新养老科技，新潮养老产品，前沿养老服务，视频直播互动体验。我是芳华，爸妈潮生活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两位刚才也讲了很多的这个关于李铁夫以及这一次展览的很多的故事和细节哈。那咱们再来聊聊，就这个第一板块当中，两位还有觉得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其实第一板块油画呢，就李铁夫还画过很多的这个，盘中鱼 哦， 就是他画了很多这个生鲜的鱼类，海鲜 盘里面的是吗？ 对，就跟静物相结合的 对虾、 对虾，对螃蟹，还有鱼，各种的鱼类。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去看一下。就是这个，可能我觉得跟他这个广东人的这个性格有关系啊。但是呢，对于这种静物的描绘呢，确实是西方绘画所擅长的一点。我觉得铁夫先生是把这个绘画语言与自己广东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这个进行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对，我很好奇的点，因为我还没有看过这个盘中鱼啊，这个鱼是生的还是熟的呀？ 是生的，是生的， 活鱼。 好的，我们聊了第一板块之后啊，咱们这个第二时段也聊聊第二板块啊。第二板块的这个标题呢，也很起的这个还挺对仗啊，水彩写生与动乱平宗。 对 啊，这也叫押韵哈。重点梳理了李铁夫归国之后辗转多地的人生经历。那这段经历，二位也给我们说说吧。为什么说会是动乱平宗？感觉是颠沛流离的一段时间呀。 对，颠沛流离，因为他在美国呢，就是虽然转来转去，在很多地方生活过，但是基本上还都是这个求学游历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回国了以后呢，1930年呢，实际上已经一个年岁很大的一个老人了。但是由于自己这种性格和理念的不合呢，跟这个时局不太和谐，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颠沛流离、漂浮不定的一个生活状态，在很多城市都生活过，而且这个甚至在有些时候都属于居无定所的一种状态。 这个我补充一点啊，这个因为刚才我们谈过，这个李铁夫是最早的这个兴中会的会员啊。你也问说他有什么一些革命的功绩，其实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革命功绩，叫这个策反海旗号。这个海旗号是清政府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巡洋舰，1910年的时候，这个前往墨西哥、古巴等全球去这个巡访。这时候李铁夫呢就登上这个海旗号，和当时的这个海旗号的舰长叫程璧光。就跟他策动，跟他聊，希望他能够弃暗投明等等。那么在武昌起义的时候，程璧光果然就率领这个海旗号，就炮轰这个汉口，一下这个清军的这个斗志就瓦解了，说这么大的军舰都跟革命党走了，后来这个抗战的时候，这海旗号在这个江阴，自己为了阻止日军的船进来，自己把自己炸了，沉了。所以这个海旗号呢，等于这个程璧光后来当过这个海军的司令。等李铁夫回国的时候呢，像这个跟他同时代的这些人，像孙中山，像黄兴，像刚才说这程璧光啊，这些老一辈人都已经逝世了啊。但是这个李铁夫呢，他自己名声显赫，他是革命元老，60多岁了，回来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革命元老。然后他当时想画这个辛亥革命历史画，想画这个黄花岗72烈士等等，就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孙科，当时孙科是这个国民党的中央行政院的院长啊，跟他提了，就是我要做这些事情。这个孙科呢，得管他叫叔叔的啊，他叫孙科就是科仔， 哎呀， 就这样。所以那 能气息， 很有可能气息。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孙科就口头上非常赞赏他这个计划，但是呢，实际上就已经顾不上这些事情了，就没有给他一些实质性的支持。所以他看到这些事儿呢，他也自己这个又看到这个国民党这些官员这个搜刮民脂民膏的这种，所以当时就写了个诗叫《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就对当时的这种情况是非常的不满。所以这种情况下之后呢，他有时候就没事就把孙科训一顿，要不就把这个蒋介石发给他的勋章随手就一扔，就这种，因为他是大佬，大家惹不起他。所以，但是他跟这种时局就很难放到这个，就是很难融进来。然后这个他也说嘛，他说这个举目已无干净土，披荆慷慨弄吴钩，就是他最后就自己专心的去画他画了。 是，还是怎么说呢？不得志啊，自己的这个想法啊。那这段时期，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也能看到哪些比较代表性的作品呢？ 在水彩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最早的在美国时期画到的这个水彩画，应该大概在1920年左右。这个作品呢，就标注的就是纽约公园。这应该是很有可能是李铁夫在这个美国进行创作的。然后另外回来呢，有一批很完整的在香港时期的这种水彩作品，大量的都是根据自己居所附近的这种景色进行的描绘，甚至像这个狮子山这个地方呢，它有知秋知冬，说明在这儿 经历过几个时节，对于这个景色都有过重点的关注。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静物的瓶花，这个是相对比较少的、少见的一种类型，但是画得非常的唯美，也可以去重点关注。 是的，我们在展览当中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反映他的这个回国之后的生活，或者说他的那个时候创作的作品，或者说在水彩部分有很多代表性的作品。您挑一件来给大家说两句。 水彩作品，回国后的啊， 还是一些我觉得风景写生类的比较多、 主要对，主要是风景写生类。 对，他43年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他30年的回国，然后基本上一直都住在这个住在香港。那期间呢，这个43年初一直到这个46年，他一度回到这个内地，在像广州、上海，然后这个广西的梧州、桂林等地，就到处去写生啊。那么这时候，他的写生的时候，他用的水彩的这种形式的作品就比较多了，都是一种风景类的这种写生。 是的，网友苏索这个时候呢，也这个发来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聊到他回国的时候已经是一把年纪了啊，所以说我想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说这个，竟然有一个画家是终身不娶的，那他这样的名画家应该有很多人追求，而艺术家应该心中有很多女神吧？那为什么李铁夫最终是没有这个，可以说是最终还是孑然一身呢？ 对，这个关于这个李铁夫先生这个个人婚姻状况，其实网上有很多说法，流传甚多，但是现在确实是不太好考证出来到底哪一种是更为准确的，但是那个广州美院的这个老一辈的雕塑家潘鹤先生曾经就是跟李铁夫先生聊过这个问题，更多的还是就是潘鹤先生转达的，就是还是更多在那边，因为有一些影响。有一些这个地位，所以受到了一些当地人的排挤和一些手段，结果呢，这个李铁夫可能是一个性情中人，真的是看他一生的经历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他也为情所伤，对，所以这个后来可能是就觉得。还是孑然一身的比较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就是铁夫先生自己写的，故国方遭劫，男儿志未书，修为爱情物，当作铁丈夫。所以他这刚才也介绍过了，就是他的名字实际上也是从这个感情的受伤之后得来的。 对，所以这个事呢，是因为他当时也是这个感情上不太顺利，然后这个孙中山也是鼓励他，然后给他写信等等，所以这个时候他突然醒悟，觉得就不应该为爱情来消沉，所以把名字也都改了啊。所以可见他的这段感情其实对他的应该讲伤害还是挺大的啊。 那其实在他早期的一些作品里面应该也有体现吧，这段感情经历 啊。你要说具体的有这个肖像画留存下来，这个确实不太好说，因为毕竟虽然全集正就是李铁夫的全集正在赶制中啊，但是我们还没有见到可能跟他能有具体这个恋爱关系的这个油画作品要如果有的话，那可能就更好了，就会有了图像史的这个证据和资料了。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他为情所伤是什么情况，是吗？ 对，也有几种流传比较广的说法。 是，我听说是有一个外国的女朋友，是这样。 因为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当时的这个大的环境和时局。因为你最那个时期出国的这个华人，在当时的那个美国的主流社会的这种地位和当时排华的这种歧视，我觉得还是反差挺大的。如果说李铁夫在那边有声望、有名誉的话，当地对于他肯定是一种看不惯的一种态势的。 确实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哈， 对， 那块呢有一个特定的这个时代的氛围。我们再来聊聊我们的这个最后一个板块，第三板块哈。第三板块叫书画研制与隐喻象征，那这个也是跟这个水墨为主题结合的哈。李铁夫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水墨领域也进行了探索吗？ 看到作品呢，就会让人觉得很意外，就不会想到他对这个书画领域的这个造诣会这么深。因为按照咱们常规思想，你觉得小孩出国，他可能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可能就接触的比较少一点。对，你包括可能很早出去的小孩，他可能汉语可能都讲不好。你像李铁夫先生呢，最早出去学油画，咱们可能就观念里认为他这个中国画和书法可能就会丢掉一部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他对于书法的造诣非常深，而且对于中国传统诗词的造诣也非常深， 写了很多联语， 哦， 而且这个绘画作品呢，这带有一定的广东特色和时代特色。 嗯， 因为你包括鹰虎、狮虎这类题材， 对对， 实际上都跟民族觉醒有关系， 嗯， 也是岭南画派这个所谓他的后辈人喜欢表现的一种题材。对， 是的，嗯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里面还是能看出来他的这个深厚的功力的。那您觉得这次展览里面最有代表性的第三板块的意见展品是哪一 个？我推荐一个对联，就是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这个标题的来源。 哦，它算是书法的展品， 算书法。对， 书法， 这个书法的对联呢，叫"开张天安马，起义人中龙"。啊，实际上我们这次展览"人中起义"是从这个联语里出来的。 哦， 但这个对联的历史非常悠久，相传是陈抟老祖所撰。 嗯 啊，然后这个对联原石拓片在哪儿？在龙门石窟。 嗯 啊，然后这个拓片呢有很多故事。你比如说，咱们另外一位大师齐白石，他的画室里长期悬挂着这张对联的拓片。 哦 啊，这个是有照片为证的。另外呢，李铁夫也是多次书写过"开张天安马，起义人中龙"。 嗯， 所以这个当时就我们就想，这个齐白石和李铁夫还是有这个精神上的交集的，就是都对这个联语情有独钟。 是是啊， 所见略同吧， 所见略同。对，然后李铁夫呢，就是书法联语并不多，但是你像这个"开张天安马"，它是有两幅。 嗯 啊，这个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嗯 嗯。我们的这个网友也说，广州和香港的画家刚才也提到了哈，还是有很多著名的画家的。李铁夫是不是也和广州和香港这两个城市有着不解之缘呢？ 啊，那肯定是的。 嗯， 因为他回国了以后，那个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居住地还是以香港居多。 嗯 啊，虽然可能生活条件不太好，但是在香港待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然后广州呢，应该是他落叶归根之处。 哦 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实际上当时就是。咱们人民政府的就已经派代表去跟李铁夫先生去接触，啊，诚挚的邀请他回国。当时李铁夫先生就是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呢，也是非常的那个兴奋啊，非常高兴，所以呢也就答应了政府的要求。当时应该差不多是80岁的高龄， 嗯 啊，从香港又回到了广州去生活。 啊，是这样，很不容易。那咱们今天最后听了这么多，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想去真的是一睹他的这个作品的真容啊。给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去的时候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几点开始几点结束呢？ 北京花艺美术馆的这个开放时间呢是从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但是这个门票的预约时间是到就是下午4点，然后周一是闭馆时间。 是4点呢之后就不再 发票了，对， 啊， 然后要凭自己的有效证件去领门票。 嗯，但票价呢？ 我们这个美术馆是免费的。 是的，只要带着自己的有效证件， 有效证件就可以。嗯， 好的。那今天确实也是感谢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啊，为我们介绍了李铁夫这位大师传奇的一生啊，也是对我们让我们对这个展览有了很多的了解。再次谢谢两位，谢谢。 谢 谢 主持人。 嗯，我们呢，也是要迎来我们的这个第二道题的答案了，一起来听一下。 走进中国西方油画第一人李铁夫，他是我国近现代油画艺术与民主革命先驱，他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他是萨金特的学生，是迄今所知最早到海外学习西方艺术的中国人，一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也给后人留下无数的谜团。昨天人中奇艺李铁夫艺术精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走进李铁夫。第二道题，李铁夫是在哪个城市过世的呢？ A 上海， B 广州， C 香港。 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二道互动问题的答案呢就是广州啊，不知道您答对了没有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我们还是再来了解一下明天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 藏于深巷的社科书店有着多彩的图书，典雅的环境，对于学者来说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而字里行间德胜门店则更为多样化，丰富的图书，不同类型的活动，让书店有温暖，有亲近感。这两家书店各自有着怎样的故事？面对人们今天对阅读的多样需求，他做出了哪些创新？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书店，爱上阅读。 都有体检的习惯，你知道吗？不同的年龄段可是有体检的不同侧重点，比如20岁查传染病，30岁查血糖，40岁查心脏，50岁查骨和肠，60岁以上就要全面检查。 是啊，你看现在人相比从前普遍是吃得多动得少，加上忙于事业应酬多压力大，这40来岁的人啊英年早逝早已不是新闻了、到了50岁特别容易出现浑身疼痛一骨折的问题，60岁呢就应该展开全面体检。 不管怎么说吧，身体健康是每个人都应该不断储值的不动产，就像我们的瑞麟羊奶提倡一天一个好习惯，一天一杯好羊奶。昨天双十二活动举办的是如火如荼，好多朋友嫌弃5分钟的时间太短，根本打不进电话，说难得一次双十二直接让羊奶降价了。我们也喝了几年时间，这么大优惠抢不到，我们心里堵得慌啊。 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毕竟这一次呢是从99元一盒直接降到了79元，每盒是降了20块钱。那订一组10盒就是省了200块。 对， 那么今天呢也是作为一个临时争取到的加档活动，给大家再来一次这个降价省钱的机会。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300克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不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只要花到790元。本次活动呢，知识同货，您寄存在我们这里，享受到优惠，享受到服务。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5018的朋友说自己买了3组了，提到这个价格，可以说是近2年的最低价了，一点没错啊！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天错过优惠就要取消了。很多朋友反馈羊奶的各种好处，有说钙含量高的，有说这个肠胃很舒服的，还有说自己觉得不干燥了，感觉晚上睡得踏实了。都谢谢大家啊！好身体不仅仅是好习惯，还有坚持的毅力，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每天一杯看着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是啊，这一杯当中呢可是有着丰富的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还有长寿元素硒，肠道益生菌。5块钱一杯，不在昨天，不在明天，只在今天。 是 在最后的20秒钟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组10盒只要790元，可以寄存随喝随取，但是错过今天呢优惠就要全面取消了。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全部占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近日，2018年北京首届村级全科农技园知识技能大赛决赛在北京农学院成功举办。此次技能大赛是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主办，北京农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不仅全面提升了村级全科农技园的水平，还为更好地服务于首都现代农业的发展和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请听记者高歌的报道。 此次大赛以提高知识技能、服务乡村振兴为主题，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经历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全市10个远郊区在岗的2160名村级全科农技员参与了预赛，总参赛达3368人次，参加人员覆盖率近90%。经过预赛，门头沟、延庆、房山、密云、通州、顺义位列前6名，晋级本次决赛。决赛中，6支队伍经过激烈角逐，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知识较量，既展现了全科农技员扎实的理论功底，更反映了他们高水平的实际操作能力。其中，房山区、通州区、门头沟区获3等奖，密云区、延庆区获2等奖，顺义区脱颖而出获1等奖。那么，所谓村级全科农技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种呢？其实，村级全科农技员这一岗位从2010年就开始进行了试点建设，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达50户以上，且由本村农户自主经营的行政村每村选聘一名能人，为所在村及服务区域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指导、技术试验示范等各种服务，旨在解决农业生产难题，服务村民。2013年，这一岗位制度就已经实现了